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我先走了，回头周叔会过来跟医生交涉，若是你已无碍，就为你办理出院手续。 哎，岳长官，有件事不知当问不当问。 什么事？ 那明日我还需要上班吗？ 你觉得呢？ 林叔摇摇头，拿起橘子慢慢剥皮。正如岳定堂千方百计想要试探他的底细一样，他也喜欢时不时逗弄对方，一步步探究岳定堂的底线。两人相处如跳一支 tango， 不是你进就是我进，似敌似友。上司下属，旧日同窗，多重身份交杂，彼此在亲近与疏离之间游移，保持微妙的平衡。岳定堂走后没多久，医生和老管家周叔就来了。约摸是林叔这两天不知节制胡吃海喝的缘故，医生一番诊断之后宣布他的身体还未完全康复，体温也在38度上下徘徊，依旧要留院观察两日。在老管家的目光谴责下，林叔老老实实把还没有来得及吃的酱鸭锁骨和橘子上缴。老管家眼神如鹰，连他藏在枕头底下的橘子都翻出来了。林叔所有存货被搜刮一空，最终只能靠稀粥咸菜度日，倍觉惨淡。喝粥直接导致的后果是，如厕几趟之后就开始肚子饿了，可翻遍病房又找不到吃的，只好早早躺下，蒙上被子，脑海里划着火柴，想象满汉全席，身抱赤肚，忍饥入睡。迷迷糊糊到了下半夜，林叔被尿意憋醒，四周悄无声息，窗外寂静空旷，唯独背后床边似乎有人。这种感觉玄之又玄，很难用言语解释清楚，但是当一个人闭上眼时，若身边有其他人是很容易能感觉到的。林叔现在就是这个感觉。听说医院常年有人竖着进来横着出去，白氏在这里屡见不鲜，多年下来也不知道有多少幽灵午夜徘徊，舍不得离开人世。又听说这间医院早年是个坟场，后来才建的医院，许多孤魂野鬼无处可去，就将医院当成家，夜半无人自然是他们活动的时候。汗毛一根根竖起，林叔屏住呼吸，故作不经意梦意翻身，紧闭的眼睛挤出一条缝隙，床沿处月光照进来的地方，影影绰绰多了一片黑影。一只手突然落下，林叔想动却已经动不了了，他的脖子被扼住，突如其来的窒息感让林叔喘不上气来，他想也不想飞起一脚踢向对方，却忘了自己身上还盖着被子，这一踢就打了折扣。对方加重力道，几乎整个人都压在林叔身上。那一刻林叔只觉得眼前金星直冒，浑身无力，但脑海深处一直绷着的那根弦最先反应过来。就像身体本能千百次的反射，这种本能是在许多次生死一线中磨练出来的，也曾无数次的救过林叔的性命。林叔十中二指戳向对方心口，迅猛如电，正中弱点，不是鬼而是人。黑影吃痛，嘶的一声往后一缩，力道也就跟着松懈。林叔趁机挣开他的前置，从床上跃起扑向对方，对方冷不防被他扑倒，两人直接从床上滚至床下。林叔确定对方是人非鬼之后，自然也用不着客气，一拳挥下，用上了九分力道，但拳至中途突然顿住。借着微光，林叔看见一把枪，枪口正对着他的眉心，而持枪之人， 陈文栋。 此人原是沈时七派给何有安的司机，但他不仅仅是司机，还经常帮沈时七干些见不得光的勾当。 交给何佑安的那份暗杀名单肯定不是第一件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件。林叔还记得自己跟岳定堂讨论过，沈时期作为商人乃至纨绔子弟，看谁不顺眼喊上帮派分子套麻袋痛殴一顿扔进黄浦江，也就算是最严厉的报复了。出动江河那边的人去暗杀，委实小题大做，说不定这其中有那位程先生的影子。前世的死是个转折点，何有安开始怀疑上陈文栋，他将自己的疑虑告诉了林叔他们，随后还发出警告，让林叔他们小心陈文栋。事情的发展似乎印证了他的说法，何有安受伤差点丧命，而当天横梁砸下来的地方正好是之前程先生站过的位置。之后陈文栋人间蒸发，彻底无影无踪，现在他又出现了，不是去见何佑安，而是出现在林叔的病房里。 别动，别声张，不然我就开枪了。 刻意压低了的凶狠在寂静黑夜里显得分外瘆人，像极了一头走投无路的野兽。 我可以不动，但是你我无冤无仇，你杀了我又有何用？ 我现在被追杀了，全是你害的。 陈老兄，这你就冤枉我了啊。这件事明明是何小姐委托我去追查的，受人之托忠人之事，我又怎能不尽力？冤有头债有主，你不去找何小姐，怎么反倒找上我？ 今夜无风，云后有月，窗外有灯。隔着窗帘，林叔看见对方持枪的手在颤抖，不是愤怒，而是紧张。陈文栋现在很紧张，因为他的额头微微冒汗，连鼻尖也不例外，手心肯定也被汗浸湿滑腻。他在紧张什么？林叔想，对方肯定是不想杀自己的，否则他第一时间就应该开枪了。不想杀人，说明陈文栋还没有彻底丧失理智，还有谈判回旋的余地。林叔不想冒险去挑战他的枪法。陈文栋此时已经逐渐后退，两人之间隔开了一个安全距离，足够在林叔扑上去发难时被他开枪打死。从陈文栋握枪的手势来看，对方也是个用枪的行家，刚才身手表现也不错，更加证明他不单纯是个司机。一个电影明星的司机身手这样利索干净，本身就是古怪的存在。林叔最近住院次数频繁了些，他实在不想看见输液针、文件消毒味了，哪怕护士长得再漂亮也不行。最可怕的是姐姐林瑶很快就要回来了，如果她再受什么伤，势必要面对林瑶哭哭啼啼的抱怨。林叔尽量放缓了语气，以免刺激到对方。 有什么话咱们坐下来好好说，看我能帮上你什么。你看我这还发烧住院，能不能让我先穿个衣服？ 少废话。 那么我们先谈谈谁在追杀你。何佑安，我想他应该没有这么大的能量。沈时期，他已经死了，那就只有程先生，是他派人追杀你。为什么？我想你大半夜来找我，应该不是为了拿枪指着我然后一枪把我崩掉吧。我贱命一条，无足轻重，但是你心中余怒未平，满腔冤屈就找不到出路了。程先生是个能耐很大的人，如果是他命人追杀你，这就不太好办了，除非你将误会解释清楚。 说到这里，林叔忽然灵光一闪。 所以你到医院原本不是来找我的，你想找何佑安还是程先生？何小姐出院了，你找不到她才找到我这里来？ 我今日之所以沦落到这个地步，全拜何佑安所赐，我没有对程先生不利，也不曾策划那些暗杀，是何佑安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，让程先生相信我就是那个内鬼。 陈文栋面目狰狞，仿佛在他眼前的正是何佑安。林叔注意到他形容狼狈，仿佛刚刚经过一场盛世逃亡，经济未定，魂魄难平。 这么说，之前想杀我的人也不是你？ 是沈时期，他让我干的。 沈时期为何想杀我？ 你在宴会上得罪了他，他早就恨你入骨，要不是挨着岳家，他早就将你杀了。 那陈文华和萧俊呢？这两个人一个是报社职员，一个是裁缝， 跟沈十七八竿子打不着，他为何要杀他们？陈兄，现在程先生的人在四处找你，他不可能再听你解释的。何小姐很快就要跟着他远走高飞了，别说找上门，只怕你连开口都来不及，就会死在程先生派来的人枪下。你现在想活命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所有的事情告诉我。我身后有岳家，有市局，怎么说也能跟程先生分庭抗礼，保你一条命吧。 林叔当然没有市局当靠山，他甚至不知道岳定堂会不会出手相助，但此时此刻他只能信口胡诌，扯虎皮做大旗，先稳住对方。谁知陈文栋却半点也不领情。 不可能，根本不可能，你们斗不过程先生的，他的能耐根本不是你能想象的。 不可能吧，程先生人脉再广，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商人，顶多跟日本军方有些瓜葛，哪来的通天能耐？你可别说他是蒋先生的小舅子，他又不姓宋。 蒋先生又如何，他根本就不姓程，他姓程田，真名是程田公。 程田公这个名字一出来，许多事情就都有了解释。东北如今是日本人地界，为何一个中国人能在那里畅行无阻？为何关东军会卖他面子，让他打理满铁在上海的利益？为何沈十七那样横行无忌、不知天高地厚的人，对岳定堂也仅是多了几分客气，却对程先生如此战战兢兢、言听计从？因为程先生不是程公，而是程田公。一个日本人才能让关东军将其当作自己人，而非带路捞好处的奴才。也只有程田公才能让沈十七跟老鼠见了猫一样老老实实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